民长记第十二章，厄弗腊因人集合起来，过河到了扎峰，对伊弗大说：当你去攻打阿孟子民时，为什么没有招我们与你同去？我们要用火把你的房屋同你一起烧掉。伊弗大回答他们说：我与我的人民同阿孟子民激战的时候，我曾向你们求救，但你们没有来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我见你们没人来援助，我就拼命猛攻阿孟子民，上主遂将他们交在我手中。那么你们为什么今天上来攻击我？于是厄弗大召集基勒阿德所有的人同厄弗腊因作战，基勒阿德人击溃了厄弗腊因人。基勒阿德人为了反击厄弗腊因人，先占据了约旦河渡口。逃跑的厄弗腊因人说：容我过去吧。基勒阿德人就问：你是厄弗腊因人吗？如果说不是，基勒阿德人就对他说：你说是波勒特，如果他不能照样说出而说成斯波勒特，就捉住他在约旦渡口杀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厄弗腊因人就死了42000。伊弗大做以色列的民长共计6年。以后基勒阿德人伊弗大死了，埋葬在基勒阿德本城。在他以后有贝特勒恒人伊贝赞做以色列民长，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，女儿们都嫁到外乡，为自己的30个儿子从外乡娶了30房媳妇。他做以色列民长7年，伊贝赞死后葬在贝特勒恒。在他以后有泽布隆人厄隆做以色列民长，他做以色列民长10年。泽布隆人厄隆死后埋葬在泽布隆的阿雅隆。在他以后有披拉通人希勒尔的儿子阿贝东做以色列民长，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，骑着70匹驴驹。他做以色列民长8年。披拉通人希勒尔的儿子阿贝东死后埋葬在厄弗腊因的披拉通，即在阿玛勒克山地内。